干杯。昨天晚上，大勇去看奶奶，奶奶给了他一角钱。一角钱买什么好呢？大勇放学回家，一边走一边想。买可可粉，可以冲一大杯，决定了。大勇买了一包可可粉，7分钱，还找回来3分钱。他拿了找头，正想回家去，忽然一想，不好，要是弟弟看见了也要喝，这可怎么办？两个人喝一杯多没劲儿呀，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他拿找回来的3分钱又买了2颗奶糖。一回到家，大勇就把可可粉倒在杯子里，拿起热水瓶冲了满满一杯。谁知道他刚放下热水瓶，弟弟回来了。 哥哥， 大勇不等弟弟问他在做什么，忙从口袋里掏出2颗奶糖来，放在弟弟的手心里。 弟弟，今天哥哥请你吃奶糖。 弟弟可高兴了，马上剥了一颗吃起来， 又甜又香，真好吃。 咦，哥哥你怎么不吃呀？ 就买了2颗全给你。 不不，我吃一颗你吃一颗。 弟弟拿了另外一颗奶糖硬往大勇手里塞。 我不吃糖，我吃药。 大勇指指那杯冒着热气的可可茶。 药苦吗？ 苦，很苦。 大勇故意皱起眉头，好像他正在喝药。弟弟觉得哥哥怪可怜的，也皱起了眉头。 哥哥，你闭上眼睛，咕咚一下喝下去，再吃颗糖就不苦了。 弟弟把奶糖拨开，等哥哥咕咚咕咚喝了2口药，就把奶糖一下塞到哥哥的嘴里去。大勇呆住了，一直望着那杯可可茶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可可茶搬到弟弟面前， 说，弟弟，你喝。 弟弟连忙摇摇头， 我不喝，我不喝，苦的。 甜的。 你骗人。 哥哥刚才骗人，这会儿没骗人。 这是可可茶呀，你不信就尝一尝。 弟弟捧起杯子，伸出舌头，小心地舔了一舔。 甜的，是可可茶。那你喝呀。 这回大勇怪不好意思的，真的皱起眉头来了。还好他挺聪明，一下又想出个办法来。他又拿了一个杯子，把剩下的可可茶分成2个半杯，对弟弟说， 弟弟， 咱们来干杯。 弟弟一听乐了，好好，咱们来干杯。 哥俩拿起杯子举得高高的，一碰发出当的一声。 干杯， 干杯。 一边笑一边喝起可可茶来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